听到的是 Twins 的《流金摇摆》，这是一首广告主题歌。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信乐团的《天龙八部》，这是电视连续剧《新天龙八部》的插曲。 千变万化

间去做做，不要左不要右不要后，只向前走，不要远不要背，好的运气一定会陪伴你， 沙拉拉拉 走，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抬起你的头，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挥挥你的手，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年轻你的心，沙拉拉拉拉，沙拉拉拉幸福的快乐。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。

耳边响起的经典旋律是齐豫的老歌《橄榄树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Hit the rhythm, break it.